乐艺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由北京故事广播主办，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指导的2018年北京最美乡村故事征集活动现已启动。 你想分享自己的美丽乡村故事吗？声音故事投稿请登录懒人听书活动专区，文字故事投稿请发送邮箱北京最美乡村故事首字母 @126.com， 报名截止到9月10日。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左文约江沃和冯琛见面，告诉他们张盼宇的女儿出现在他店里，而且还出手大方，在店里买了2个奢侈品包包。几个人很好奇，张盼宇带着女儿这几年究竟经历了什么。我说了是2个学生，除了小丫头还有个女生一起来的。小丫头当场就把一个包送给她，可那个女生穿着打扮很朴素，显然是从平民学校出来的。如果张盼宇很有钱，不应该让女儿在普通中学读书，而且也不会和平民孩子交朋友。为了进一步验证，我特意到门口看了一下，没有坐私家车。江沃问道，哼，他们是骑着自行车离开的。两个女中学生骑着自行车买名牌包？冯琛牵了牵嘴角，世道已经变得这么奇怪了。江沃沉吟片刻说，而且从左文描述的情形看，那孩子和张盼宇的风格完全不同。没错，那小丫头可比她妈妈的气势大多了，左文说道。江沃思忖着低喃，她还会去你的店吧？冯琛插言，有了第一次肯定有第二次。左文点头说，嗯，我让店员送给她一张贵宾卡，一般小女生不可能得到那种卡，金光闪闪，任谁见了都会喜出望外。可是那丫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就像老师随手发了一张试卷。江沃扭脸问冯琛，你有什么看法？ 至少说明那女孩的心理承受力很强。 冯琛语气沉郁，内心强大的小丫头。 她叫什么名字？ 江沃将视线转向左文，贵宾卡登记了名字，穆红耶。 我对他越来越感兴趣了。 江沃有滋有味地喝着白开水。我知道你一定感兴趣， 左文嘴角一动，笑了一下。这就算十几年前那次失败的补偿，弄丢了张盼宇，送来个小丫头，转了一圈还是回来了。这就叫天意吧。江沃面无表情地说，尽管我从来不相信天意。赵家门工地上黄尘滚滚，施工期越来越紧张。阿伟感觉机器的轰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狂躁，主要原因是今天太热了。他跑进铁皮屋，拿起桌上的空碗准备接一碗自来水，却听苏风塔说停水了。啊，阿伟瞪大眼睛。苏风塔拿起半瓶矿泉水递给阿伟，阿伟接过来咕嘟咕嘟灌进嘴里。苏风塔静静坐在床边，阿伟抹着脸上的汗，幸好屋子外边有棵大树，树荫挡住了酷烈的阳光，否则这间铁皮屋就成了蒸笼。饶是如此，屋内的闷热也超出了阿伟的耐受力。风哥，你就不热啊？阿伟用惊奇的眼光看着苏风塔。还好。苏风塔侧脸扫了他一眼，让你办的事办了。哦，我拍了照片。阿伟掏出手机展现在苏风塔眼前，这是医院正门，这是后门，这个是主楼。你没进去吧？苏风塔问。我可不敢。阿伟坐立不宁，终于忍耐不了。冯哥，我去灶上提水啊。灶上也没水。苏风塔说。阿伟皱起眉头。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几个工头在工地转遍了，都没水。 这不是要人命吗？阿伟看了看太阳，远处尘土飞扬，到处是金属的反光。那我去外边买矿泉水。 马路对面的商店今天全都关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苏风塔说。 再往前就得走五里多路，那里可能有商店。 阿伟愣愣地望着苏风塔，他忽然有种预感，却说不上是什么。 阿伟，你怎么了？ 苏风塔问。 没事。 阿伟烦躁地蹲在树荫下，不远处聚集起一些工人，有人使劲敲着脚手架，空中涌动着一股气息，快要爆炸。工人越聚越多，咒骂声此起彼伏。 风哥，要出麻烦了。 阿伟望着苏风塔，一个工头走到工人中间，工人们立刻围住他。阿伟突然发现四茂兄弟也在其中，大茂、二茂、三茂、四茂是工地上有名的泼皮。相比来说，作为兄长的大茂还算是兄弟中间较为老实的。工头的声音隐约飘来，说是供水管道出现问题，总阀正在抢修。一个粗暴的声音响起， 靠，肯定是你们故意停水的。 苏风塔看了看，是二茂在喊，接着三茂和四茂也嚷起来。趁着场面混乱，二茂偷偷在后面的工棚放了一把火，接着四茂大叫一声， 啊，着火了，打！ 现场瞬间点燃。 阿伟，快走！ 苏风塔喊道。他跌跌撞撞跑过来，一把抓住阿伟的胳膊。四周是疯狂的人群，无数赤膊大汉拼命厮打。阿伟被一群人裹挟着翻滚在地，头顶是挥舞的器械。 风哥！ 苏风塔也被撞倒了，他伸出一只手，手被踩了一脚，他往前一挣，捞住了阿伟的胳膊，一把将阿伟拽了过来，两人翻滚在一座土坑里。大坑外边的人群远去了。 风哥，你救了我，我不会忘了你的，风哥。 阿伟说。苏风塔只是淡漠地瞥了他一眼。事情因停水而起，不久便有一辆水车急赴工地，希望平复工人们的怒火，不料水车一开进工地便被抢走了。随后危机处理小组出现在赵家门工地，阿伟悄悄告诉处理事件的组长，工地上的事是蓄意破坏，搅事的是四茂兄弟。阿伟这么做并不是想骗水喝， 而是想借机搬掉四茂兄弟。四茂兄弟在施工期间挖出了一些宝贝，偷偷藏了起来。上次他与大茂交换的铜钱只是一次试探，那根本就不算什么。阿伟知道四茂兄弟把宝贝藏在哪里，是苏峰塔告诉他的。但就算知道藏匿地点也没用，四茂兄弟天天在眼前晃悠，谁都惹不起他们。今天则不同，今天是他们自己撞到枪口上的。15分钟以后，组长亲自和四茂兄弟谈判，不料二茂将责任推到了阿伟身上，诬陷阿伟是纵火犯。阿伟的胳膊被三茂扭着跪在坡地上，四周好多人围观。阿伟的舅舅提着菜刀冲了过来， 放了我外甥，狗日的厨子。 四茂一脚踹翻阿伟舅舅，二茂冲上来帮忙，阿伟想帮忙被三茂死死按着。这时突然有人发出一阵惊呼，只见夜幕下的一间工棚突然垮塌，腾起一团尘雾，人群变得混乱，一声悠长的尖叫响起来， 出事了，快逃命啊！ 工地登时大乱，二茂和三茂也慌张起来。趁这个机会，一个黑影绕到土坡后边，一把抓住阿伟。阿伟哭道， 峰哥。 苏峰塔拖着阿伟冲出工地，不知跑了多久，两人跌坐下来。 峰哥， 阿伟呜咽着说， 今天你救了我两次，我要报答你。 苏峰塔仿佛没听见，仰望着黑漆漆的夜空。休息够了，苏峰塔说，你陪我下盘棋。 啊？ 阿伟怔住了。 你会不会下斗兽棋？ 苏峰塔问。 会啊，可那有什么意思？ 阿伟抓了抓头皮，很有意思。苏峰塔说。阿伟眨了眨眼睛，视线在苏峰塔脸上晃来晃去。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苏峰塔顺手捡起一块碎砖头，在地上画出几根纵横线条，又捡了六颗石子。 斗兽棋最厉害的是哪个？ 苏峰塔问。 那还用问，大象。 阿伟拿起最大的石子。 最衰的是哪个？老鼠啊。 老鼠被猫吃，猫被狗吃，狗被老虎吃，老虎被狮子吃，狮子被大象吃，大象的确是最厉害的。 要是老鼠遇到大象呢？ 苏峰塔看着阿伟。阿伟愣了一下， 老鼠能吃大象，有意思吧？ 苏峰塔平静地问。阿伟皱着眉头，神情飘忽。 世道就是一个圈，来来回回。 苏峰塔的目光投向夜空。 我就是一滩烂泥，无论怎么拼命也爬不到哪里去，从出生到死永远在别人脚下，比我更低的是我的影子，但只要找到游戏的平衡点，就能成为游戏高手。没有谁是最高贵的，也没有谁是最卑贱的。 苏峰塔站起身，阿伟仰望着苏峰塔，远处隐约传来欢呼声。夜幕中看到一大股水柱腾空而起，终于来水了。 阿伟，工地你是回不去了。 苏峰塔说。阿伟沮丧地垂着头。 你去当保安吧。 苏峰塔仿佛早有预料。 保安？ 阿伟再次仰望苏峰塔。 你去天保公司，那里缺保安，前阵子招聘了12个，又开除了3个。峰哥，你怎么了解得这么清楚？ 阿伟低声问。 公司老板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们的关系好得很。 啊？你不信？ 我信， 峰哥， 我就是想尿尿，每次你一说那句话，我就尿急。 那你一定很奇怪，既然是我同学，我为什么不给你介绍更好的工作？ 嗨，其实也没什么。 阿伟轻声说， 因为我不想见他，太丢面子，你也不要把这层关系捅破。 阿伟耷拉着脑袋，不知怎样回应。 跟我走吧。 去哪儿？ 苏峰塔已经迈开步子，阿伟只好跟上。苏峰塔带着阿伟走了很远的路，穿过南华街，经过吉祥路，吉祥路完全变了样子，原本狭窄的小街拓宽成双向四车道，拥挤杂乱的民居被林立的楼房取代，多年前的老商铺全部换成了新店。苏峰塔在街道尽头停下脚步，望着斜对面的三层店铺，那里原本是苏记裁缝铺，如今成了一座中档饭庄。 峰哥，你要请我吃饭？ 阿伟惊奇地问。苏峰塔什么都没说，继续往前走。他的记忆渐渐清晰了，眼前浮现出父亲站在裁缝铺门口欠身迎送顾客的场景，但那些画面很快破碎了，脑海中被光着膀子的男人和东摇西晃的女人覆盖，他们在苏峰塔的脑子里穿行，像是老街上阴魂不散的鬼。穿过那条熟悉的巷子，来到僻静的路上，城市改造的潮流还没有波及这一带。苏峰塔来到一扇门前，门上结着蜘蛛网，灰尘成串地挂在门楣上。苏峰塔推开门走进院子。 峰哥，这是谁家？ 我家。 啊？ 一阵猫叫声忽然传来，一个黑影渐渐移近了。苏峰塔蹲下来，当年他在家的时候一直没给小猫起名字，后来逃亡，孙刘花吊死在阁楼上，他永远也不知道母亲给小猫起的名字叫小虎。如今这只猫已经很老了，相当于人类70岁的老人。猫的身上很脏，已经辨不清毛色，尾巴断了半根，显然在外边遭受过磨难，但他最终还是选择留在这座院子里。 阿伟随口问道，这猫叫什么名字？ 虎皮。苏峰塔带着阿伟走进主屋，你先休息两天，然后去天宝公司应聘。 我听你的，峰哥。 阿伟躺在破沙发上，苏峰塔抱着虎皮走向自己的房间。阿伟忽然跳起身，焦急地说， 哎呀，我还得回工地一趟。 苏峰塔站在走廊入口，没有回头，平淡地问， 你想取你的箱子？对对对，在门房的床底下，里面还有， 桌子下边。 啊？ 苏峰塔的身影已经消失在走廊的黑暗中。阿伟将目光投到桌下，颤抖着伸出手摸到了小木箱，打开，里面的东西都在。窗外的最后一抹晚霞后，何仔从床上爬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坐在床边抽了一支烟。他的生物钟围绕着一台电脑，每天中午开始睡觉，夜幕降临时起床。曾经他的电脑旁边堆满了方便面盒子，墙角扔着易拉罐，地上洒满了烟灰尘土，鞋和袜子到处乱放。然而三个月前，那个女孩突然闯入他的生活，一股撕裂般的甜蜜犹如一道闪电，照亮了少年黑客的灵魂。何仔的爷爷曾是一名官员，何仔4岁那年，爷爷因贪污受贿被抓，一夜间大厦倾塌。从此以后，何仔的父亲很少回家，后来母亲也离家出走，何仔和奶奶相依为命。何仔认识的那个女孩是他在寻找父亲时意外遇到的，少年在街边拦住父亲，因为奶奶病重想见父亲最后一面，然而父亲推给他， 少缠着我。 父亲的厌恶之情太明显， 当时那女孩就在旁边看着，何仔被那女孩的目光笼罩。何仔并不在意父亲讨厌他，他的降生是一场错误，本来父亲让年轻的母亲打胎，但对方非要生，为了表达不满，父亲给他起名何仔。找到父亲一个星期之后，何仔的奶奶去世了，也就从那时起，何仔成了一名黑客，享受着黑暗世界里的刺激和满足。然而渐渐的，这种刺激也变得越来越乏味。就在那时，那个女孩给何仔带来了光明。 我叫红叶。 她凝视着他。 我叫何仔。 她低下头，脸庞涨得通红。 我知道。 红叶笑了笑，慢慢收拢笑容。 你爸爸对你不好吗？ 嗯， 其实我也不喜欢他。 他是你的老师？ 算是吧。 红叶摆了摆手， 来，不说他了。 他们第二次见面时，红叶帮他收拾了房间，还要给他煮汤。 家里没什么东西， 何仔轻声说，但他还是跟着红叶走进小厨房。红叶身上的味道好闻极了。红叶在厨房翻捡了一会儿，拔出几根菠菜给何仔烧了个汤。何仔问，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红叶望着他， 为什么给我煮汤？ 真是傻瓜，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 最后三个字，红叶用一种轻妙婉转的语调说出来。下集当中，原来何仔的父亲就是当年追求过张盼宇的何守亮。也许是当年没有得到张盼宇的缘故，何守亮见到这个像极了自己母亲却比自己母亲更加美丽的少女时，显得异常兴奋。红叶为了让亮叔以为自己达到了目的，也表现得很听话很顺从。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宇。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宇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宇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他，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宇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大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齐欢聚，

留下，不满意直接拒收，咱不会收取您的任何费用。4007106108 4007106108，留下最后的一点时间给您拨打电话吧。四零零